感謝主，過去花了一段時間跟大家去看羅馬書第十二章至到十五章的那段的經文，講完了那幾段的經文，就是基督徒怎樣去跟我們自己身邊的人去建立一份的關係。在今天開始跟大家會用六次的時間呢，去思想舊約在士師記裡面的六位的士師，就是六位的領袖。就從這六個被神所使用的人的身上面呢，去學習一些功課，就是這些是不是叫做是被神用的，或者呢就是可以去被神用的願意去侍奉神的人，他們的生命當中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學習，有啲乜嘢係我哋應該引以為鑑嘅。咁呢，我哋就從士師記嘅當中呢，用呢六個嘅人物嚟到去領受神嘅話語。我哋首先有個祈禱，求聖靈親自嘅幫助我哋，從聖經嘅話語當中得到啟示，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我选择了用了一个的人物，就是以弗这位的士师作为第一个的宣讲。中文翻译士师，就英文就是叫做 judges， 一个 judge， 即是一个审判官。但是如果你去看士师记每一个的士师，其实他就是一个的军事的领袖，他是带人去打仗，而有些都不一定是军事领袖来的，他可能就是被称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总之你叫他做士师又好，叫他做领袖又好，总之就是当那个的即是我们的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就有一些的人呢就被揀了出来，来到 去解决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的疑难。士师记这么多章的士师记里面讲紧一个的事实，那个的事实呢，就是去到士师记最尾最尾最尾那一句的时候呢，都是讲紧这一句的说话，也都是重复出现的。那句说话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国中呢是没有王，就是广东话就是没有王管，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的信息就是说啲人呢就係亂咁嚟嘅，自己要做乜就做乜㗎喇。呢個就係士師記嘅信息。而士師記有一個循環嘅，我哋講每一個嘅士師或者一個領袖，佢有一個咁樣嘅循環呢，就係以色列人佢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即係話佢哋唔聽話。你唔要耶和华神去帮你睇实你保护你，咁我就由得你啦。咁所以呢，其他嘅外族呢就去恰佢哋啦，就打佢哋啦。咁佢哋唔够打，又冇神睇住嘛，咁佢哋咪受苦囉。佢哋受苦嘅时候，佢就死死气，就话耶和华神啊，可唔可以帮我啊，我好辛苦啊，咁样。OK， 神呢就在他们中间呢，就找一些的领袖出来去帮他们去解决那些的疑难。这个就是在士师记经常出到的一些的循环。而我们今天呢去讲这个的人物叫做以弗，就是这个是希伯来文的翻译来的，你有什么密特的名字？ OK， 就是这样啦，容易记咯。他的敌人是什么？是哪个呢？就叫做伊基伦。 伊基伦就是摩押的王，摩押就是在大概在今天的约旦的地方，你有些人去过圣地的了，是不是？约旦其实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在旷野经过了四十年之后，然后就去到呢这个的约旦河的东岸边，去远望这个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他们摩西所站那个 的地方呢，就是在摩押这么上下那个地方来的。而摩押王他叫做伊基伦，这些名字是翻译名字来的，记得我记得。伊基伦他不是只是他自己去攻打以色列，他就有个联盟，他就联埋亚扪人和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很打得的，亚扪人就是在亚扪和摩押两个地方是很近的。所以呢伊基伦这个王呢，他就联埋亚扪和亚玛力人一起的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够打，所以呢就被他们去欺负了，被他们欺负了，是不是？欺负了多久呢？欺负了一年啊？欺负了两年啊？不是，是欺负了十八年。你有没有试过被人欺负这么久？欺负了十八年， OK， 顶不顺了。咁呢个循环开始啦，佢哋顶唔顺，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神帮我哋啦，我哋顶唔顺啦，救我哋啦，咁样 ,ok, 嚟到神嘅面前。所以呢佢哋就揾咗一个人，嗰个就係以弗勒。佢哋有一个 plan 嘅，嗰个 plan 呢就係去刺杀伊基伦王。我杀了他的领袖呢，就解决这个问题了。OK？ 所以我们要看就是 OK， 到底他的敌人伊基伦有几打得呢？到底以弗这个就是可以被神用的一个领袖，他有几打得呢？我们先看他的敌人伊基伦。伊基伦那个名字呢，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解小肥羊。不是我作的，你翻开任何一本释经书都有的，是小肥羊。你在香港来呢，你就知道了，很多打边炉的地方呢就是用这个名字的了。而在圣经告诉我们，他对于这个伊基伦王的描述呢只是有一句话而已，就是身体肥胖，跟他的名字都合的，他是肥羊嘛，不过呢他叫小肥羊，不过他可能是大肥羊都不定，好像有张 PowerPoint 的，是吧？ OK， 大概你即可以大概这样，有一些的 PowerPoint 呢就是他肥到成一只猪这样的。牛sorry， 对不住啊，我讲错了，对不住，即是录音嗰啲吓，再嚟过吓，唔系小肥羊，系小肥牛啊！我太挂住嗰啲即系香港嗰啲小肥羊，所以噏错咗吓。佢个伊基伦咁样叫做小肥牛 ，OK？ 嗱，点解咁重要呢？因为咧，即系牛咧喺呢一个嘅即系迦南地里边咧。那个的即是巴力神呢，那个这个的肥牛呢是巴力的神的要骑的那只动物来的。所以呢它有相当的地位在里面。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做肥牛呢也都有一个什么意思，伊基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仆人。不是我们的神，而是他们的巴力的神的仆人的意思。 我哋基督教 ，OK， 牧师就系我哋系神嘅仆人啦，系咪？咁你就话啊，我都有一定嘅地位喎，咁样样。而伊基伦咧，佢个名啊，个名就系神嘅仆人，所以佢喺迦南地呢一个嘅神明嘅里边咧，佢都有一定嘅地位嘅。嗱，你唔谂住肥人咧就一定系论尽，圣经冇话到佢系好论尽嘅。他能够有本事呢，是联盟了亚扪人和亚玛力人一起去帮他手去打以色列。你有没有试过找人做事？人家不一定要听你之笛的。他有本事可以叫到亚玛力人和亚扪人听他说一起 去打以色列人。他有一些的谋略在里面，他不是只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连续十八年他有这样的本事可以镇压住以色列人。所以伊基伦王 他都不是一个很差的人，他都是一个在军事上面是有他自己的才干的一个的领袖。然后以色列人就找了一个人呢，就叫做以弗，来到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个任务就是什么呢？那个任务就是他带一些的进贡品来到伊基伦王的面前，就放下那些贡物，然后想办法去刺杀他。这个呢是一个危险的任务，你就算被你杀了伊基伦王，你可能都回不到来。而且他守卫森严，你未必可以去落到手。他们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就找了以弗这个人。 OK， 以弗圣经怎么去描述这个人呢？在三章十五节，他只是去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以弗是左手便利的，他是左腰的。那即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住在美国呢，就说哇，个个美国总统都是左腰的，厉害的。有些人就说呢，你左腰呢，即是你右脑发达啦，你可能是就比较这个的，即是 EQ 的可能比较好一点的，我不知道什么研究。但是呢，即是以弗呢，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他是便雅悯支派的。Benjamin， 便雅悯，以色列人全部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你知道便雅悯是雅各十二个的仔里面最尾生的那个仔来的，就是拉结呢，就是 Rachel， 他生便雅悯的时候呢，就是难，就是有一点的complication， 所以他生完便雅悯之后呢，他妈就死了。那他妈呢，就生得很辛苦，所以呢他生完了便雅悯之后呢，他妈就帮他改名，他说就帮他改这个的便俄尼，就是忧伤之子的意思，就是你我生你生得我这么辛苦，所以你就是叫做忧伤之子了。但是呢，他的爸爸呢，就是雅各呢，就不要改这个名字，就帮他改了另外一个名字，改什么？叫做便雅悯。便雅悯是什么意思呢？是右手强壮的意思。你虽然是最小，但是你是右手强壮人来的。以弗呢，他就是便雅悯支派里面这个被称为右手强壮的民族，但是他是左右的。即我们的解经呢，就是这样去看解经，即是很多书就这样说。我们这一族人全部都是右手强壮，看得你是左腰的。即是你本身是有，你就是不行咯。你走在我们这一族人当中， 你好突出冇错，但系你系唔掂嗰个嘛，你系用左右噶嘛。佢系右，佢系左手便利，就唔等于佢个右手系残废，只不过就系佢善用左手。但系喺呢个民族当中，佢系成日俾人取笑。你好似同我哋呢一班人系格格不入，唔知道咩原因，就竟然系揾咗以弗。边一个够胆去刺杀伊基伦王啊？可能冇人举手，就你啦，以弗。嗱，佢亦都冇反抗，然后就整咗把剑，一袖咁长，一个即系手袖咁长。我度过我自己个手袖咧，就大概30cm， 即系12寸。咁嗰支剑。咁然后咧就藏咗喺嗰个嘅右边嘅大髀嗰度。我其实喺屋企咧，我即系已经练习过呢个动作噶啦。点样可以将把剑咧，即系藏喺你嘅右边嘅大腿嗰度，大概12寸咁上下长。然后去见到伊基伦王，就可以拔嗰个剑出嚟，可以去刺杀到呢一个嘅伊基伦王。啊，咁系 possible 嘅 ，OK。这个就是那个 plan。 圣经去记载呢，这个的刺杀的行动呢，有几幽默，但是有几恐怖的。那个幽默呢，就是在刺杀的过程当中呢，成把剑即插了下去他的肥肉那里都掹不到出来，这个就是很幽默。但是呢，你插了下去之后呢，就插穿了他的肚呢，后面有些东西流出来，这个就是很核突的。这个就是个恐怖的一面。那个 plan 就是以弗他放低了一些礼物，那就走了。走下就是回去这个皇宫里面，他就跟伊基伦王说，他说皇上，我有些秘密的事想告诉你。可能人都是喜欢听秘密的。咦，有秘密的？过来讲俾我听啦。你哋呢班手下，你哋行开，退下。嗱，释经书系咁样讲，有可能因为你呢一个左仔，系左手仔，即系吓，你右手唔方便啊嘛，系咪？你用左腰嘅。即是说你可能你身体上面是有多少 的不便，有些残缺，我都不需要去怕你啦，你咪嚟咯，你嚟。所以你说有些事要告诉我听秘密，所有那些手下保护我的，你全部即是回避，你们走开晒，闩埋门，就是得回伊基伦王和以弗。然后以弗就说，神叫我有些东西给你看，告诉你一件事。那个原文就是说，有些东西我给你看。那他就拿一剑出来，就这样就搞定了这个伊基伦王。然后他杀完他之后，他就离开，在走廊上见到那些卫兵，他们都没有去怀疑这个即是左手便利的以弗，他会怎样来到去害到他自己的皇帝。所以见到他走了，那就走了，也都没有怀疑到呢，这个似乎是一个即是 很弱质彬彬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他，就被他走了去了。所以整个的 plan 呢，是很顺利的就去完成了。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把剑插在他的肚子里面，肥肉夹住了。然后呢，他说是贯通穿通了后身。穿通了后身呢，这个句子的翻译呢，如果我用即拉丁文的圣经，在第六世纪武加大的拉丁文圣经的翻译，就是呢，是有粪便从他后面流出来，是有粪便从他的后面流出来。这个也有可能就是 他整穿了他的墙嘛，那就有分辨出来咯。在二十四节呢，当那班那些卫兵呢，他见到那个以弗离开了，见到那个门 关上了，然后呢这一班的卫兵就说他必定是在楼上大解，可能他闻到味，所以就不要骚扰皇上，即是大解。以弗都即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先走先，所以整个的计划呢就是完美，然后就行通了。这个就是在士师记里面呢去记载了以弗这位的所谓的士师来到去刺杀伊基伦王，成功了。个王即是死了之后，他就派大军就是去击杀这个的摩押王，去打亚玛力人，去打摩押人，击退了，然后就消除了这个的威胁。所以在这个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国中太平了八十年，是因为以弗这个人他这个的冒险计划的成功，然后呢以色列的危机就解除了，国中太平了有八十年。我们去反省这段经文，为什么以弗会成功，为什么他可以成功去完成任务，或者可以有两个的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让他自己的弱点去阻碍了他去完成任务，没有让他自己天生出来的弱点去妨碍他去完成任务。我们要侍奉神，无论有人叫你去做什么的侍奉，有没有一些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不行的地方，你的弱点令到你或者拦阻了你，你觉得你自己不能够可以 去做到或者是完成任务呢？从以弗的身上告诉你，我们是可以去克服我们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弱点。有时候呢，我们身体上面那些的弱点呢，是反而会成为了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一个的助力来的。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即是 有一个的，即是我自己的见证，虽然呢好像都讲过，但是这个是我看以弗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很深刻的一个的见证。就是虽然我都讲过，不过即希望你们不介意听一次，就是我讲嘢是口吃的嘛，我自细讲嘢是口吃，我翻团契，我要系企出嚟要去领唱诗歌，我讲话地唱第八十首，啲人听唔到我话唱第几首嘅，我话唱咩诗歌佢哋听唔到嘅，但系。就是因为我自己讲嘢讲得不流利，所以我自己去读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是读财务的，如果我讲嘢讲得不流利，我怎样可以成功做了一个的就是的 在商界发展呢？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去看一些的所谓的就是说话的艺术、啊、我跟着那本书怎样去 train 我自己去讲嘢讲得好一点，讲得流利一点，用一些方法去帮助我去改善我自己的弱点。到了即神要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跟神说，我说不行、啊、我讲话讲成这样，我怎样去讲道、啊、我怎样去传道、啊、神如果你呼召我的时候，你给我有好的口才、当然我不够胆说我现在讲话是讲得很好很流利，我不够胆这么说，但是比起以前的我是已经不同了，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 可能你都要知道咧，就系当一个人讲嘢讲到即系口窒窒啦，讲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净系因为你唔识得讲嘢，而系因为你自己自卑，你系冇自信心啊嘛。系因为我自己嘅弱点，令我知道咧，去知道我自己可以点样嘅嚟到去做得好啲。嗱，咁所以即系当我哋有一些所谓的天生的弱点，我们不掂的时候，其实神是有他自己的方法可以令到帮到我们的侍奉。有时候我们不是去将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自己做不到事那个的层面上面，而是有时候要将我们的眼光去放在一些有什么我可以做到呢。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去放在就是我本身我有这样的残缺的，有这样的 handicap 的，我做不到这些东西的 fine， 你做不到这些东西你就不要勉强了，不要硬做了，但是你做不到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做到的呢？你不要成日都说哎呀我唱不到诗歌的，我五音不全的，那你不要去领诗咯，你做不到领诗不是世界末日的嘛。有些什么你可以做到的呢？可不可以去 focus on 一些你可以去做到的事而去做好它呢？如果你说以弗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他就是他没有因为人家笑他，没有因为他天生他是左右，他就放弃他自己，他自暴自弃，他找到他自己可以去做的事。你说我即是残缺，你说我有缺陷，我就在我的缺陷的当中找到一条路，那人就是疏于防范，我就成功可以完成任务，挺好啊。有一个下一张 PowerPoint， 有一个嘅女人，她叫做 Fanny Crosby， 或者都有人会认识她。她出世，她在纽约出世，六个礼拜，出世六个礼拜，她感冒发烧，有医生的朋友去帮她去医病。他自己的憶述就说是医生用错药，令到他的视网膜神经受损，因而失明，只是六个礼拜他就失明。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死了过身，由他的妈和他的妈的妈妈来去栽培他去长大。他是一个天生有残缺的人，他有什么成功的把握呢？可能你都知道，其实 Fanny Crosby 他是一个著名的女诗人，诗人就是写 poem 写诗的人，写了成千几首的诗，出版了四本书。 他不单止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写圣诗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多少圣诗？他写了八千多首，超过八千首的圣诗。他所翻译流传被印刷的诗歌是超过一亿，是一百个 million。 我们有些我们经常唱的诗歌，有福的确句，听不听过没有？赞美赞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荣耀归于真神，他星就大。有在我们的诗集里，差不多每一本要出版的诗歌都有 Fanny Crosby 的作品。可能是因为他天生就不是天生，可能是因为他失明的缘故，他的听觉是非常之好，他的记性是非常之好，他是被邀请去到国会里面去读他自己那些诗。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缺陷不会阻止我们去完成，我们可以去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个问题就是我们 识唔识得去揾到我哋自己嗰个嘅价值？我哋中国嘅一个嘅哲学家叫做庄子，佢喺佢其中一篇嘅文章嘅里边咧，就叫做《人间世》，佢就讲咗一个咁样样嘅古仔。嗰、那个古仔咧系关于所谓嘅无用之用，你觉得佢冇用，但系佢揾到佢自己嘅用处。嗰、那个古仔咧就系讲到有一个嘅所谓嘅匠石，即系一个嘅工匠，一个即系手工雕刻好叻嘅人。佢去到齐国，佢去到齐国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棵嘅落树。嗰棵树咧，哇，生得好大棵，大到不得了。佢话咧，大到咧，佢话可以咧，即系成，如果整台咧，可以做成百几张台。佢如果可以即系做船嘅话咧，可以做成几十艘嘅船。咁大嘅一棵树，非常之宏伟。但系呢个嘅工匠一见到棵树之后，掉头就走，眼尾都唔去睄。佢啲学生就话：，哇！喂，点解佢工匠点解佢唔去即系喺呢棵树里边揾一啲嘅木出嚟，我嚟做雕刻咧？这个嘅工匠就话：你唔知道噶啦，呢一棵树咧就叫做杉木，佢如果做船咧浮唔起，如果做棺材好快就会腐化。扶楼，你做一啲嘅器皿，佢会漏汁；佢做门，佢又唔耐用；我哋做门梁，佢容易俾虫蛀。所以咁大棵系冇用嘅，呢棵树冇用嘅。喺嗰晚，呢个工匠就发咗个梦。就梦见呢一棵嘅落树咧，就同佢讲嘢。你话我冇用，你话我乜都冇用，我话俾你听，我个冇用就系我个长处。如果我系一棵嘅苹果树，即系佢话，如果我系一棵果树，唔一定系苹果，你估好爽啊？到时到后，啲人就去掹我，整断我啲嘅枝，搞到我不知几咁痛苦，长期受苦啊！我就系因为我咩用都冇，啲人眼尾都唔睄我，我咪生到咁大棵咯。嗱，呢个系即系庄子所讲嘅所谓无用之用，唔系一个嘅消极主义。在庄子的哲学里面是崇尚自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勉强我们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我要学习得去欣赏我就是我，去肯定我自己的价值，一切顺其自然。最重要就是我要坚持我自己的原则，我不求去取悦他人，我做回我自己，我是怎样就是怎样。或者我们就从以弗的身上面，我们去学习，我做回我自己，不要给我们自己一些身体上面的残缺，性格上面的弱点去妨碍了我们，不可以进步，不可以去侍奉，不可以被神用，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他自己去赏赐给我们，一定有用。我们同心祈祷。求圣灵亲自在我们这个瓦器当中去布下你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可以在主你的手里面给你自己使用，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